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62章，我哋聚集埋一个地方。而家嘅夜色好似墨咁黑，海风透住凉意。四围下除咗风声、海浪声，就系座头鲸独特嘅声音，听到大家心里边都好唔好受。我下意识咁睇一睇我只防水表，而家嘅时间系凌晨2点钟，再过3个钟头个天就要光啦。呢一只船一直咁向南行。飘飘荡荡，亦都唔知道将我哋要带去边度。各人都喺度苦思冥想咁諗住对策，但係都係一筹莫展。时间就一分一秒咁过去，我就真係数唔清睇到几多次标。最后当标嘅指针指住4:50嘅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打咗个突。海上太阳出得早，最迟唔超过5:30，个天就一定会光㗎喇。咁到时我哋到底係可以咁摆脱咗呢隻 USO 啊，定係好似啲民间传说咁跟住佢一齐消失呢？大家嘅面色就越嚟越难睇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豆腐就讲：听讲啊，呢啲 USO 消失嘅时候会将个船上啲人带去个海底度淡生咁浸死。唉，我真係唔想俾水浸啊。我讲，佢又望向机械人一路讲，如果到时候真係出事嘅话，你又记得唉，干脆就对住我个头开一枪就算啦，等我死得痛快啲。豆腐咁一讲，卡将阿英吓到喊到喂喂声，佢就耷低个头，捽住眼泪咁讲： 我真系唔想死啊！ 唉，梗系边个都唔想死噶啦。不过豆腐句话就提醒咗一件事，我对大家讲：嗱，而家时间啊真系唔多，如果再系咁耗落去嘅话，我哋迟早系得个死嘅啫。我就有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嘅旨意，唔知道大家想唔想听一听。林教授听到精神为之振索咗一下，问我究竟系咩主意啊？我就将自己头先突然间谂起嘅办法讲俾大家听。常言道啊，鬼又怕阳火，人体系有阳火嘅，普通嘅火光亦都系阳火。阳火大就可以驱邪，阳火少梗係压唔住啲邪气呀。而家有啲地方下乡下里面行夜路嘅时候，咪一边打手电筒，仲要一边擦一个简易嘅火把。咁主要係出于呢一种咁考虑嘅啫。我諗与其喺个船上等死，咁我哋呀不如冒险去试一下，将呢部咁嘅衰鬼船烧咗佢。到时风助火势，呢部船呢就一定会烧起大火嘅，或者咁样就可以震慑邪灵，以解而家嘅困境。不过当然，如果呢个办法唔掂嘅话，火烧咗起身，咁我哋可能都会被烧死㗎嘛。机械人一听到呢一度就冇反对，而且讲：我会俾大家一人一粒光荣弹嘅。呢个諗法真係好冒险，一时之间冇人响应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时针已经指向咗5点，天色就已经唔好似先前咁黑啦，隐隐约约变成咗少少灰色，冇几耐天就快光㗎啦。而且好容易发现一个现象，就係随住时间嘅推移，呢一部 USO, 佢个航行速度竟然越嚟越快，而家就有啲似啲箭咁，到处都透住古怪。眼睇住天色就快光，大家只能一咬牙，几大几大烧马烧马，攞条命出嚟搏一下都要。当即就落到咗船舱，因为火系向上走嘅，所以我哋选择就喺船舱入边放火。而家由于我哋冇固体燃料， 所以大家喺个包里边攞出啲衫出嚟啊，点着佢。冇几耐，啲火苗就烧透咗啲木板，干燥嘅船身瞬时之间升起咗长长嘅火舌。大家见到火，亦都差唔多啦，就即刻冲晒上去甲板上边。我而家心谂，你老尾只蛋，阿叔啊，睇你呢一云点恶法。冇几耐，嗰啲火头啊，从个船舱底下边蔓延上嚟，一时之间啊，浓烟滚滚，逐到我哋大家非常之难顶。我睇住啲火势都差唔多啦，就同阿豆腐洗咗个眼色，示意佢啊再跳海试一试。豆腐都醒目嘅，佢一睇到我个眼色，即刻就好机灵咁从个船舷上边一翻身啊跳咗出去。好快，我哋听到噼啪一声，成个豆腐油师趴咗我哋前边，痛到佢啊嗷嗷叫。佢啊讲：姓陈嘅，下次呢啲事你自己嚟做啊，一味啊识搵个老陈。我啊讲：啊，连呢啲事都要我自己嚟做，今日显得你太冇用。喺呢个时候，段飞油师凑埋嚟我旁边，平时古灵精怪嘅佢，而家就面色发晒白。亦都冇讲咩嘢，一屁就匿喺我后边，显得好惊。啲烟雾就系迎面咁扑过嚟，熏到我哋啲人眼泪啊汪汪。好在而家喺海上啲风大，所以啲浓烟呢就唔会俾我哋造成太多嘅困扰。好快呢，呢一部船大半部都已经烧起咗上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条桅杆上边嘅绳索亦都纷纷断裂。原先收起嚟嘅几道嘅布帆，而家唰唰唰咁，竟然就全部铺展晒出嚟。大家见到啊，齐齐抽咗口凉气，只系觉得成身啲毛管都冻晒，头皮啊发晒麻。见到呢啲帆布原先系白色嘅，但系上边就布满晒血迹，嗰啲血迹咧就好似折上去咁嘅，猩红一片。仲隐隐约约组成咗一啲人面咁嘅样，一眼望落去，嗰啲船帆上边好似有无数张嘅血面钉住我哋，令到我哋心里边一阵咁抽搐嘅经络都唔知几辛苦。顾文敏吓到揞住个嘴，眼神都发晒震，好耐先讲出：呢部船嘅造型真系有啲似几百年前欧洲时期嘅造型，可能。呢一部咁嘅 USO 上边嘅人喺几百年前会唔会曾经遭受过一场嘅杀戮呢？豆腐啊吞咗啖口水讲：啊，咁而家点办啊？啲火势咗咁大，仲唔跳出去就玩完噶咯？机械人一号而家神色沉重咁睇住豆腐讲：要唔要我送你一程啊？豆腐一听，成个要喊出嚟咁嘅样，佢讲：我真系唔舍得你哋啊！如果俾啲子弹打落个头嗰度，咁系一下子即刻死啊，定系会痛一阵间先死噶？机械人二号啊讲：我哋只系打过人，自己就未试过，所以唔知道。豆腐啊缩咗缩条颈，好惊咁望住支枪。显然事到临头又惊，又重新开始衡量，究竟是被浸死好啊，被烧死好啊，定是被枪打死好？而家啲火势就越嚟越大，我哋匿喺个甲板上边，啲火苗啊渐渐咁蔓延过嚟，周围啲热浪啊一阵一阵，已经系辣到人嘅眼眶都发热啊！我忍唔住揽实咗旁边嘅顾文敏，再都冇讲嘢。喺呢一种时候，我都冇晒计，最后关头，我啊只系想紧抱住怀里边嘅人。佢柔软嘅手紧紧咁握住我嘅手腕，讲：我仲嬲紧噶。我睇住佢温柔嘅目光，讲：你睇下你啊，一啲都唔识讲大话。豆腐啊，抹住被分出咗眼泪只眼睛喺度叫：哎呀，耍狗粮可耻啊！跟住佢个嘴里边就嘀咕噜，将满天嘅神佛都求咗一次，讲话只要今次能够脱困嘅话咧，从此以后啊食素。我话太惊吓，唔食肉呢件事对于豆腐嚟讲，真系比条命仲更加严肃嘅问题嚟噶。佢能够发呢种咁嘅毒誓， 可以睇得出佢心里边绝望之极啊。于是我对豆腐讲：，唉，死呢就一啲都唔痛嘅，俾子弹打中个大脑有几秒钟。小豆，你啊坚强啲啦。豆腐而家喊晒面咁讲：，我点都坚强唔起上嚟啊！我叹咗口气讲：，我知道，因为你呢一世都未硬过啊嘛。顾文敏一听到就出力咁搣咗牙讲：，咦，都咩时候啦，仲咁唔正经嘅？呢一阵间真系已经火烧眼眉，大家俾火势啊逼到已经黐住个船边，面上亦都烤出咗一层嘅油汗，混合住啲烟灰，个个人都黑白咁嘅面。喺大家心头绝望嘅时候，亦都开始琢磨住光荣蛋嘅问题啦。喺呢个时候，我耳仔里边突然间听到啪一声，好似喺个船底度传出嚟嘅。嗰啲声音就好似啲木梁断裂咁嘅声音，跟住我哋嘅船头开始慢慢咁向下倾斜倒落去。林教授大喜咁讲：，哦，好似系龙骨断裂嘅声音。所谓嘅龙骨就系讲过去啲老船喺个底部中央嘅嗰一条主梁骨，龙骨一断，部船就肯定会瓦解嘅，分成两橛。咁样一断嘅话，我哋嘅船头瞬间就向个水入边捐，大家都未反应过嚟，身体就已经跌失落水。当我哋接触到冰冷嘅海水嘅时候，我哋冇惊，反而面面相觑，随即就爆发出一大阵嘅欢呼声。豆腐拍住啲海水咁讲：，我顶你啊，豆爷我又翻嚟啊！鲤鱼啊更加唔使讲啦，油立立嘅面上激动到呢就不得了，系咁讲：，呵呵呵，都系我哋阿陈兄弟犀利啊！呢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真系太好嘢啊！大家浸喺个水入边，而嗰一只叫做 USO 嘅海上不明航行物，而家就迅速咁沉入个海入边。我哋漂浮喺海面上边，享受住劫后余生嘅喜悦。冇几耐，大家就压低咗激动嘅心情。呢一阵间，海平面上边已经隐隐约约露出咗一道嘅霞光，可能再要过十几分钟，太阳就要出嚟啦。喺呢个时候，周围系茫茫嘅一片大海。之前寄生嘅礁石带早就已经唔知离我哋隔咗有几多海里。我哋而家漂浮喺个水上边，喜悦嘅心情又真系唔能够支持得有几耐嘅啫。呢一次情况啊更加惨，我哋连木筏都冇，唔通就系咁喺个海里边游？咁游到咩时候啊？突然间，我见到豆腐喺海里边喐都唔喐，好似发现咗咩咁。我心头一动，我问：喂，点啊？ 我屙尿啊！我顶！大家一听到啊，即刻快啲远离佢。未等我丙佢，豆腐撇一撇嘴讲：喂，你哋唔使咁一副咁嫌弃嘅表情啊！你哋都唔知道要喺个海里边漂几耐。到时急屎急尿嗰阵时，唔通你仲谷返入个胃入边咩？唉，海水里边都系啲粪便呀，嗰啲咁嘅鱼屎呀都唔系喺啲海入边浸住。喂，你哋知道咩叫做龙涎香呀？嗰样嘢咪就系抹香鲸嘅大便啦。哎呀，而且我即刻打断佢讲：嗱，从而家开始你咪再出声啊！如果你再出声，我呃你食龙涎香噶。本来我浸喺海底里边都唔觉得有嘅，而家俾豆腐咁一渲染，我即时就觉得成身都唔自在。三个女人啊，更加唔使讲啊，面都黑到好似镬底咁。不过讲到鲸鱼，我即时谂翻起，我讲：诶，咁嗰条座头鲸点解唔见咗嘅？顾文敏咪讲：可能佢已经离开咗啦。豆腐啊，指手画脚咁，仲想讲啲咩嘢？我冷冷咁啤咗佢一眼，佢即刻缩一缩条眉头，唔敢再出声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一条水柱突然间喺大家嘅中间喷射咗出嚟，未等我哋反应系咩回事，脚下边就多咗个硬硬嘅嘢，将我哋托咗起身。耷低头一睇，吓， 原来系嗰条座头鲸，佢咁样一换气，就啱啱喺我哋嘅下边向上边一浮，全部嘅人都坐晒喺佢个背脊上边。豆腐一睇就兴奋啦，更加眉飞色舞咁讲：，诶，小黑，我就知道你未走嘅，你去咗做乜啊？小黑就眼珠喺个豆腐身上停留咗半秒，就冇再去理呢个傻佬，喺海上啊悠哉悠哉咁游起上嚟，亦都并冇要将我哋揈落海嘅意思。